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首日，新闻广播记者现场探访；北京奥运会火种走进三峡总部；跨年行情固收加基金受到青睐。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起，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都需要提前预约才能进入广场区域。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措施实施第一天，现场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呢是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安检口。那么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提示的公告牌十分的醒目的就设置在这里。那么没有提前预约的这个市民游客呢，可以扫描二维码进行现场的预约。四五名工作人员呢，也一直在这个指导周围的这个市民游客来填写预约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有一些不太擅长使用手机的这个市民游客，他们也在详细的讲解这个网上预约的这个步骤。我呢，刚刚也自己扫码体验了这个预约的操作。那么扫码进入预约平台，完成登录之后，再选择个人预约，就能勾选这个预约通知，随后进入到这个预约参观的这个页面。那么参观日期方面呢，可以勾选当日及未来的9天。预约的时段呢，也共设有升旗、上午、下午、降旗4个时段。随后呢，再填写一些预约人的姓名呀、证件号码呀等信息，就可以提交预约了。那么页面呢，也是可以勾选随行的儿童的这个数量。据了解呢，目前呢，个人预约一个约单最多可以预约7人。完成预约之后呢，还会显示健康码审核是否通过的这个信息。工作人员验证之后，游客出示健康码，依次进行这个排队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参观的，无需进行再次购票。那么经过多位现场市民刚刚的这个反馈，那么预约的过程他们整个操作下来也只需要1-2分钟，操作还是非常便利的。那么对于增设这项预约措施，对于疫情防控以及游客错峰参观的这个作用，很多人也都表示理解和认可。据此前这个天安门管委会介绍呢，那么这个预约参观启动之后，现阶段将不限定预约的总量，也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要求，适时采取必要的客流疏导防控措施。那么我也注意到，目前呢，在这个整个的预约的这个界面，个人的预约量也是一直有空余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火种展示是火炬接力前的一项重要活动。今天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6周年，即与中国三峡集团签约1周年之际，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在主会场中国三峡集团举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曾经在三峡大坝上传递，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一年以来，中国三峡集团积极参与冬奥绿电交易，携手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上首次100%可再生能源供应，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新闻热线在12月3号报道过，朝阳区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门前大郊亭中街违停免拍路段太短的问题。多位家长当时反映，加装违停拍摄之后，拍摄过于严厉，便民车位太少，频繁抓拍，不少家长一个月之内收到多张罚单，接送孩子不方便。报道播出后，属地交警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协调各部门探讨综合执法方案。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追踪报道，我们来连线晨光。晨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介绍一下现在基本的情况。 好的，这个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的门口呢叫大郊亭中街，西起大望路，是一条东西向的市政路，校前街大约有500米左右。家长反映呢，这个校门口设置了上下学的免拍时段，但是呢路段和时段都太少，希望这个免拍时段延长一些。记者在高峰期，也就下学高峰期去探访的时候，发现两边都停了2排的车，但是只有南侧是免拍的，但是北侧呀、高峰期也不免拍，所以有的家长就说，这个西侧原来一个停车场都已经禁用的情况下，车辆没有减少，而这样拍呢，就是和这种刚性的需求产生了这种对抗抗力。 家长反映呢，北侧被拍的罚单不少，都是在下午5点左右，希望这个限时免拍增长一些。报道播出后呢，就是这个负责静态管理停车的这个朝阳停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北侧划设过这个静态的电子收费车位，限外停车容易被拍罚单，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嗯，那目前有哪些解决的进度与思路吗？ 有家长表示，日常的这70多个车位没有问题，但是校门前的这个交通压力啊，就集中在这个上下学的期间，在高峰期呢，这些车位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高峰时的瞬间的压力，也不至于有很多人就是说我宁愿认拍认罚，也不能就是相当于交费变多了。但是呢，对于是否能够开放这个免拍时段呢，交警朝阳支队的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回复了此前的调研情况，他们认为啊，这个刚需还是要从一个消化的角度去考虑，完全给了学生家长停车，对于其他的通行者来说就不公平了，所以希望从统筹来有一个更好的方案。而朝阳支队管片的呼家楼大队的值班室的这个管片的警官也回复表示呢，确实已经收到了这一路段送学停车问题的反映，目前呢还需要多个部门来系统协调，将会近期呢继续现场调研，了解相关便民便利化的工作和时段统筹的方案。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把后续的情况呢，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陈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邓慧敏在会上介绍，本市将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重点领域，持续落实全覆盖的重点监管，在食品药品等领域依法依规实行严格监管，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对儿童用品、家电、电子电器等重点领域货证产品开展认证有效性抽查，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岁末年初之际，市场波动，兼顾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固收加基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数据显示，到11月底，今年已固收加基金发行规模达到4953亿元，比去年增长32%。工银民瑞基金经理张扬表示，在到12月3号，他管理的两只偏债混合型基金成立以来，收益率分别达到50%和35.7%。但张扬也提醒投资者，对于固收加基金的选择，应结合自身风险承受力、基金公司团队实力等方面综合考量，精挑细选。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